朝鲜的劳动新闻25号刊载了劳动新闻和杂志劳动者的联合评论，我们朝鲜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科学。评论指出，我们朝鲜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，科学和真理。伟大的党的领导是保证我们朝鲜是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根本因素。评论强调，朝鲜人民对我们朝鲜是社会主义胜利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。我国军民将把我们朝鲜是社会主义是科学，其胜利也是科学这始终不变的信念铭刻在心，坚持走主体的社会主义道路。